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50集，人生巅峰，大佬罩你。 啊，对，大家都多忍耐一下啊。 刚刚让梅森带自己巴结的那一人立马开口了。其他几个人也跟着纷纷点头，梅森忍受不了这几个人的虚伪了，直接开口道： 那就只有我去跟秦小姐了。 你还说你不巴结？ 梅森，你过分了啊。 我看还是我勉为其难。 梅森，跟在秦小姐身后这种极度痛苦的事情还是交给我吧。 另一人也捂着心脏开口道。霍尔就是一个镇守停机坪的武将，梅森这些人实力不错，也是脑部高层，霍尔就是一根筋，一开始听着这几个人的对话自然是没有想太多，还真以为他们对秦小姐忍无可忍，所以开口说了前面那番话。听到这儿，他总算是听明白了。 你们他妈的想要跟在秦小姐后面就直说，非要搞得这么花里胡哨，一个个的都是影帝。行了，就没森了。 霍尔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，没有时间跟他们绕，直接清点了梅森。 秦小姐在这里的四个月都由你负责，在技术部门找两个人。 霍尔说完就去餐厅找程俊跟秦冉去了。梅森淡淡的看了剩下的几人一眼，然后伸手拍拍衣袖： 各位承让。 其他人都怒不可言。上次跟着秦冉那一队人回来的时候，一些关于烤肉的传言就有流传，尤其是程水。他虽然没有跟过来，但是直接把程木跟杜堂主对打的视频发给了这些人。大家都心知肚明啊，跟着秦冉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有肉吃，表面上都有防备，谁知道竟然被梅森捡了漏。与此同时 ,M 州庄园，程水忙完了自己的事情，就让人找来了施立明。 啊，程水先生。 因为上回在年终考核大出风头，施立明已经成功晋级到执法堂，跟洛队一人带领一队人，也穿了队长服装，手里还拿了一个程木手中一直被人嫉妒的通讯器。程水看到他过来，就放下了手中的笔，微微眯眼。 施立明，你应该知道秦小姐今天离开了庄园。 我知道，秦小姐是去送顾先生了。 施立明微微低头，恭敬地回答。闻言，程水摇头。 因为一些事情，秦小姐会一直留在停机坪。待上几个月就会回国。 施立明整个人愣住了。 秦小姐这一个月都是你跟在她身后。 程水沉吟了一下，然后开口，声音凝重。 如果你愿意，我会直接抹掉你在庄园的痕迹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跟着秦小姐。你愿？ 程水先生，我当然愿意。 程水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施立明想都没想的就激动地开口。跟在秦冉身后就如同跟在程俊身后，关键秦小姐还罩他。除了程木，庄园内连程水都达不到的巅峰。程水想收回他刚刚那句话。施立明等了半天也没有等到程水说下一句，他不由小心翼翼地抬头。 程水先生，我还可以吗？ 程水面无表情地把他自己的文档丢给他，第一次爆了粗口。 滚吧。 秦冉在大厦的房间，在走廊最里边第一间，第二间休息室是程俊的，第三间程木现在住着。此事一大早，程木就在秦冉门口等着，秦冉也刚好出门，一边打着哈欠 一边把手中的花盆递给程木，程木接过来抱在怀里。一个多月过去，花早就已经凋谢了，也没有结种子，最近一些天叶子好像也有点枯黄。程木把花盆抱到四楼的温室，温室外面就是一层随着阳光随时会变换颜色的玻璃，正是隆冬腊月，玻璃是透明色。他把花放在一边的架子上，然后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林思然，询问他怎么办。因为放假期间，林思然不是在跟乔生、秦冉他们扎游戏，就是在扎游戏。这个点他还没有起来，自然就没有回。程木等了半天没有等到回复，就拿出背包里的护理工具，把这盆花日常护理了一遍，才出门去找秦冉他们。而楼底下，梅森也在技术部决定人选。技术部人才众多，梅森昨天晚上想了一晚上，决定了两个人选。霍尔耐着性子站在梅森身边，听着梅森说着两个人员。 那两个人你确定可以？ 他们是技术部技术最厉害的两个 IT 人员。 梅森恭敬地回答。 可以供秦小姐使用。 为了避免秦冉被冲撞，霍尔已经通知了所有人秦冉要留下几个月的事情。听到梅森的回答，霍尔点点头。 我们上楼吧，老大跟秦小姐还在餐厅等着我们。 两个年轻的技术人员跟在梅森身后面面相觑。年轻人一开口，低声询问梅森。 部长，我们大厦内部的程序还没有做完，四楼的程序都被撤下来了，我们去四楼干嘛？ 秦冉要在四楼做 IT 的事情只有几个高层知道，梅森低声解释了一遍。 秦小姐要搞 IT？ 年轻人挠挠头。 可这件事情不应该多叫些人吗？你只叫我们两个不够吧？而且我们到时候去干嘛？ 梅森的话确实一点说服力都没有。 到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教秦小姐一些东西。 梅森细心的嘱咐。一行四人已经上了电梯，霍尔直接按了四楼。四楼是单独的电梯，中间没有停靠，速度很快。霍尔先下了电梯，梅森跟两个年轻人紧随其后。 马上就要见到老大跟秦小姐了，你们两个人注意一点。 两个年轻人疯狂地点头，表示自己一定会好好表现。餐厅内，程木也才刚到没有多久，正一边咬着面包，一边看手机上林思然有没有回复。秦冉已经吃得差不多了，此时靠在椅背上咬着吸管喝牛奶，程俊坐在他身边，正跟他认真地说着什么。霍尔跟梅森停在餐桌五步远的地方，恭敬地低头。 老大，秦小姐，梅森跟技术人员已经到了。 梅森昨天已经见过，只剩下技术人员，两个人都介绍了一下自己。程俊看了一下两人，然后略微点头，想了想又偏头看秦冉。 这两个人可以吧？ 施立明今天会到，但他跟程木都不会这些，所以程俊才想着给他找两个专业人员。秦冉放下牛奶，手指支着下巴看两人一眼，点头。够了。听到秦冉认可了，梅森终于放心。 秦小姐，四楼的计算机您看可以吗？ 秦冉摇摇头说，驱动不够，计算速度也达不到要求。实际上停机坪大厦内的计算机已经是全球十分领先的计算机了，毕竟每天要核算庞大的数据。两个年轻的技术人员看了一眼，开始忧心，秦小姐到底懂不懂计算机啊？这都达不到要求，那还有什么计算机能被他看得上眼呢？梅森适时地开口。 秦小姐，楼下办公室还有 S5 计算机，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您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搬过来。 S5 计算机数据库庞大，计算速度是现有领域最快的计算机。秦闪摇了摇头。不用了。梅森一愣。 那怎么办？ 其他计算机又达不到秦闪的要求。他正说着，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直接站起来接起。是我。你们到了。行，我去楼下。程俊手撑着桌子站起来，看向秦闪。 到了。 嗯。秦闪伸手拿了外套给自己披上。程俊等他穿好了就往电梯口走。 那下楼吧。 程木立马拿了个面包跟在几人身后。霍尔跟梅森还有两个年轻的程序员不懂这几个人的雷厉风行，面面相觑，也跟着下楼了。五分钟后，他们跟着秦冉、程俊身后来到了停机坪大门口。两个年轻人不由放低声音疑惑地询问， 部长，老大跟秦小姐他们在干嘛？ 年轻人的话刚说完，一辆小型货车停在了几人面前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